好啦，大家好，翻到嚟啦，《历史启示录》嘅最后一节啦， 系啊，第四节啦，系啦。咁我哋今集讲咧，继续个荣少同 Albert 啦，讲呢个人祸嘅大饥荒。 嗯， 好啦，历史系不停咁重演。咁其实我就唔想咁老土嘅讲得，不过咧到今日为止都仲系发生紧嘅。 其实咧，我睇过一本书咧，佢曾经讲过一句咧，我好深刻嘅印象嘅说话，即系睇完今日嘅资料啦，更加深刻就系佢就咁样同我哋讲，就话你想杀死最多人咧，你其实唔应该去做一个战争嘅可能前线嘅士兵或者可能个炮手，其实你都唔系杀得最多人，你反而去参政啊，从政嘅人咧，佢嘅判决错误嘅话咧，你杀嘅人咧系打仗嘅好多倍嘅可以， 系啊系啊， 一个揸权嘅人佢嘅判断其实是可以杀死的人是更加多。 是啊，所以这件事其实你看林总这样说，我不是说觉得是 sad， 我觉得心寒。 嗯， 其实很多当权者呢去杀人那个兵不血刃。 嗯，他不在乎啊。 是。 因为他那一下呢他就喂我这个政策梗是要牺牲啲噶啦，咁样，所以佢唔在乎嘅。 系啊，讲就冇得仁义道德，但做出嚟嘅嘢咧，其实系好残忍啊，好凶残嘅。好啦，我哋去第一幅图啦。嗱，呢一个咧就是一个卫星图片嚟噶，咁大家如果唔知嘅话咧，我就要解释一下啦。五光十色嗰度好光猛，嗰度呢个夜晚嘅卫星图片啦，就系南韩嚟嘅。 系 啦，好啦。上面嗰度其实中国东北嚟嘅，都好光猛，好成啊，好多电。中间嗰度咧。 零零四就黑咗一忽啦，咪 系咩嚟嘅咧？ 哦，北韩啦、啊，如果咁估就系、 是、正名叫朝鲜，系因为我哋如果正常讲咧，就系叫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嗯， 系呢个正名嚟嘅。咁 但系冇民主嘅，民主我话但系冇民主嘅，佢个名系有民主两个字， 唔系即系我哋咧成日咧，我哋叫做咧嗰啲就系越冇嘅嘢就越要讲， 越要讲佢嘅。 此地无银三百两，系啊，所以呢啲咧就系、是、越系咁样讲咧，就系越冇民主嚟讲，非常之好。咁啊，喺中间有一点咧就平壤嚟嘅，嗰度有小江啦。咁其实成个国家咧系你谂下啦，呢、這个漆黑嘅角度系冇能源嘅，系啦。好，下一张图啊。嗱，呢个简直睇到啦，系啦，下面就首尔啦，啊，上面就东北啦，咁啊见到都有光，但中间我觉得系冇乜光线咧，就系、是、夜晚嘅卫星图咧，就系好明显咧，就系、是、呢、這个朝鲜啦咁样嘅个地，因为佢哋嗰个能源比较少啲，咁啊，所以佢哋就好煎紧紧住啦，佢哋就。唔会咁嘥电啦，咁你夜晚咧就真系夜晚啦，就佢哋系一个漆黑嘅夜空入边咧生活啦。好，继续去一去啊。好啦，我睇一睇先。嗱，我哋要讲呢个朝鲜咧，我哋叫做好方言嘅角度啦，成日都讲大话喺屋企咁，即系呢个金家屋企咧就好大镬啦吓。佢哋咧点解会有呢个国家嘅组成咧？其实就系一个历史上嘅偶然。咁、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啦，佢哋就分别啦，南边就俾咗李承晚啦统治啦，北面就俾咗金日成嘅统治啦。咁、其实南边嗰边咧就美国扶植嘅一个政权。咁咧北面嗰度咧。就是呢个苏联扶植嘅政权嚟嘅。初头呢佢哋以三八线为界。三八线呢其实一条直线嚟嘅。嗰条直线呢其实冇任何历史原因，亦冇任何嘅天然嘅分界。纯粹係喂我同你。 我觉得系呢度啦，咁大家。 喂呀，苏联话喂不如咁啱每一半每一半啦。因为嗰时啱啱日本投降嘅时候呢，苏联就喺东北嗰度冲咗落去朝鲜。咁跟住咧，南韩就唔执输，即系嗰美军唔执输，即刻喺附近咧就揾一个地方咧，即系冲佢呢个 一二三红灯， 斗快 一二三红灯。 咁跟住就好啦，咁 争等仔咁样 接受啊，你哋喺度啦，俾你共同管治啦，冇、所谓啦，咁样嘅。咁后来咧，佢就以三八线为界啦，其实美国谂出嚟啲死人屎桥，咁啊求其话，即系今日。可能三八线咧喺你屋企中间嘅，我屋企就喺北面，但我种个耕地喺南边咧，咁你日日都行嚟去，冇人理你嘅初，后来好啦，唔系啦，就读咗啲木桩嗰度，喂呢度三八线，方两国家咯，跟住啲人都唔觉嘅，到突然间有一日咧系绑埋铁丝网，跟住开始分离国界就大镬啦开始，咁有啲喺南韩 就南边同北面嘅有亲戚来往、生意来往、工作来往嘅人咧，就越嚟越严，唔俾佢哋喐嚟行嚟行噶啦。到最尾喺五零年咧， 一刀切啦， 忍唔，其实已经撤咗噶啦。佢已经喺四八年咧，已经系成立咗呢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噶啦，咁大韩民国咧都系即系其实同仲早啲添啊，7月20日已经成立噶啦，喺四八年，咁9月9日咧就朝鲜嗰边就成立咗自己国家啦，咁到咧50年咧6月25日咧就今日成日唔住啦，就挥军南下打南韩。 Okay. 是啦，好啦，就爆发咗韩战啦，咁啊经历咗3年啦，咁啊嗰阵时咧南韩都好惨啊，都最战争最激烈嘅时候咧，系打到落去咧，打南韩嘅军队打到落去釜山防守圈。因为点解咧？因为当日美军都惊李承晚冇捉手先，因为两边都想斗快，斗快抢地方嘅土地，通立一个统一一个叫做统一嘅韩国。咁结果咧，就系、是、李承晚。就美军就唔俾任何重装备李承晚，咁从等李承晚冇得喐手，但系咧但系金日成咧就忍唔住就打落嚟，就问咗毛泽东同埋斯大林嘅意见，就挥军南下。咁当然咧嗰个战争嘅比例系50比例嘅，但系打到南韩军队节节败，都冇重装备啊嘛。釜山防守圈咧大概咧嗰个位置系占咗南韩啊嗰、那个。国土面积咧 10% 到嘅啫，即系九成国土丢失咗噶啦，已经咁好惨啦。咁就系呢个战争嘅历史原因咧，导致到咧后来咧停战之后咧，嗰、那个沙巴线系曲噶，崎崎曲曲咁样嘅，就唔系一条直线嚟嘅，就变咗而家嘅南北韩对峙啦。好啦，点解今集咧要讲呢、這个？北韩呢、這个、那个惨嘅大饥荒咧，就系嗱睇呢幅图，因为呢段历史原因咧。北韩嘅任何宣传咧，或者叫北朝鲜嘅任何宣传咧，都系针对美军嘅，觉得美军系衰人嚟嘅，所以由细到大咧就灌输思想，对面系衰人，对面系衰人，南部嗰啲系猪，南部嗰啲系贱人，南部嗰啲咧系美军嘅走狗，美帝美帝咩咩乜乜，系咁啊催眠佢哋嘅，继续去啊！嗱，就成日话，美军当日啦，杀我哋好多朝鲜嘅人民啊，大韩民族啊，咁样就好多呢啲咁啊，你见到个样好狰狞，好狰狞啊，系啊，好狰狞啊，面目狰狞。好，继续去到啊。咁当然啦，我哋嘅咁伟大嘅领袖金日成啦，梗系人民嘅一个红太阳咁样啦，好似当日阿毛主席咁样啦吓、你见到坐喺中间啊，嘘寒问暖啊，好关心你哋啊，咁啊点样点样啊咁样。啊，好，继续去到啊。好啦，就视察下你哋嘅耕地啊，咁啊，伟大嘅领袖啊，金日成同志啊，咁啊， 几个无私咁样啊， 系好靓，真系好靓，继续去图啊，好惨啊，你睇下，将我哋啲 B B 活埋啊，你睇下啲美军啊，哈哈哈，好笑噶，咁啊，继续去图啊，好啦，但系现实系咪如此咧？嗱，我哋要揭开呢个谎话啦，吓、啊，咁喺60年代冇可否认，当日咧。韩战之后咧，南北韩对峙咧，其实南韩个 GDP 咧，其实系同北韩差唔多，大家估唔到。唔好睇今日嘅，即系我哋而家成日啲人咧，后生仔睇翻个世界就觉得，喂，唔系咁，唔系咁，系真系咁。就当日咧，嗱，唔好话朝鲜未试过威过，喺60年代咧，曾经有个叫做千里马嘅一个政策。千里马嘅一个叫做我哋叫跃进啊，就变咗咧，就好似以前大跃进咁样啦。千里马奇迹，唉，成日都唔记得咗个名。千里马奇迹就系咧，佢哋将 GDP 提高，不停咁将生产力提高，系真嘅呢件事。但系咧呢件真嘅背后就系话，当然啦，金日成、金正日同埋金正恩。呢三爷孙咧就唔系蠢人嚟嘅，到今日金正恩都并不是蠢人，但系就佢哋最叻嘅地方就佢两面三刀，佢就不停咁咧向苏联阿老大哥，就攞呢个卢布外汇翻嚟，呢边咧就同中共友好，就话喂阿毛主席啊，你伟大伟大咁样，所以佢成日咧喺当中两个强人当中咧就舐到好多着数嘅，所以就攞到好多资源，咁其实个国家咧做好多嘅政策行为咧根本就冇生产力嘅，甚至乎咧系。冇用嘅啲嘢，但点解佢都仲可以做呢个奇迹？就因为不停咁俾电资源佢啊，俾石油啊，俾能源啊，俾粮食啊。 佢乞求到其他 都唔系乞求，佢有计啦，最后有计啦。你都可以乞求其他样嘢，最有计啦。好啦，问题就嚟啦。到一个情况之后咧，就完全扭转啦。好，继续去图先。 系啦，佢哋歌颂啦，歌颂佢哋嘅伟大嘅主席啦，系佢哋嘅嗰个嗰个国旗啦，继续去图。系啦，佢哋当日咧，佢哋都好似呢、這个其实都好惨啊！你见到佢哋嗰啲耕田嗰啲状况咧，都系好古老呢、這个苹果日报展出嚟嘅，都系用紧讲紧系几十年前嘅一啲嘅落后嘅科技去耕田嘅。好，继续去。嗱，系啦，系啦，跟住系啦，呢张图要停一停啦。点解会有美国嘅粮食出现喺北韩嘅地方度呢？就是因为喺90年代有一个好大国家垮台，就是苏联。 苏联 系啦，前苏联解体。好啦，当苏联解体嘅时候，成个北韩北朝鲜佢哋嗰个经济就崩溃，因为唔能够再。 再摊大手板啦！ 摊大手板啦！我改革我叫俄罗斯、啊，我可以帮你，不过唔该你找数啊！ 系啦， 即系可以好平嘅嘢卖俾你都要钱，以前唔系嘅，我系不停咁供应卢布俾你啊，供应钱俾你啊咁样嘅。好啦，另外一样嘢，九十年代中国个经济都起飞，即系话佢都唔想再用一个共产主义嘅形式去输出革命。以前咧，毛泽东嘅时代就希望输出革命，个个都系大团结咁样啦。到到邓小平已经改革开放啦，到到九十年代咧，经历咗真系好多唔同嘅事件发生咗之后咧。连中国都要亲西方啦，开始，尤其是当江泽民上台嘅时候咧，都希望亲西方，希望能够同西方友好咧，做一个贸易嘅，所以到最尾咧，到对北韩呢、這个我哋叫做 反而系隔绝咗呢个穷亲戚啦， 系啦。东北亚嘅一个我哋叫做咩名咧？叫做烂仔国家啦，成日都话有核武又搞搞震咁样，咁就已经系个支援少啦。咁其实美国都反而有啲人道嘅物品系继续支援佢哋嘅。好，继续睇下一张图啊。系啦，嗱呢一个咧就系1992年到1996年嘅一个北韩嘅经济产出啦。嗱好啦，初头农业咧你见到唔错嘅即係有幾多美元啦，即係以百萬計啦，就睇個數據啦，707，跟住800，跟住越嚟越94年之後咧就崩潰啦，嚇、啊、好啦，跟住繼續落落工業咧就越嚟越低啦，去到96年嘅時候啦，商業更加之低啦，因為你都冇工業同埋農業嘅支撐，好啦，點解會咁大鑊咧？就因為去到94年咧，金正日就釘咗，金日成釘咗。好啦，问题就系、是、当日94年7月8日佢就逝世啦。咁人在就人情在，当日你同中国都仲有啲交情，同俄罗斯仲有交情。 但你个仔就唔系噶 啦，你个仔就争啲啦。你知啦，一代亲就两代表，三代嘴藐藐，我就未必要卖账俾你。好啦，大镬啦。咁你连阿老爷金咧都唔喺度啦，咁我做乜仲要俾面你咧？咁就。嚟了啦，就好多山水后嘅措施就发生咗啦。再加上啱啱94年。有一个好大自然灾害就是一个旱灾。 嗯、 好啦，旱灾嘅原因就是因为佢哋嗰个90年 ,91 年苏联嗰个我哋叫做乜嘢呢叫做支援少。佢哋好啦靠自己自力更生。咁佢仲顶到你见93年都仲出口都系仲系唔错嘅。但好啦佢靠自己嘅时候呢但呢个系免数。你好多设施好多嘅技术冇人再俾你啦嘛，咁、你设施咧嗰、那个我哋叫做咩嗰啲保养咧就差 啦， 咁你旱灾咧已经种唔到嘢啦，都系惨嘅，都仲可以靠啲存粮过活，跟住再爆发呢个水灾，冲辣仔提拔就大镬啦呢次，嗱旱灾。唔够啲耕地已经贫瘠，再水灾冲烂埋啲堤坝咧，咁成个国家咧就啲耕地种唔到嘢。好啦，你冲烂咗啲嘢，嗰个堤坝之后咧，加上你啲工厂啊，嗰啲好多嘅工具咧系浸到湿晒，咁根本上你已经支撑唔到工业嘅产值咧，更加之滑落，迅速下滑落，你好多嗰啲叫咩叫机械零件冇得俾你。因为门就冇得再借贷俾你啦嘛，你穷上加穷就越穷就越见鬼，结果咧到九十年代中咧爆发咗一个惨绝人寰嘅大饥荒。最惨嘅话咧，因为佢哋为咗隐瞒个灾情咧，导致到咧其实你知咧，古代咧其实好少会有饥荒出，饥荒都有，但系大部分嘅饥荒有一逃荒啊嘛，即系话我喺呢度，我喺南边唔够嘢食，我要北面。 嗰度去搜求粮食，或者北面嗰啲粮食分啲俾你，咁你就可以顶得住。但系你知共产国家有个叫户籍制噶嘛？户口制即系话咩啊？ 唔俾你走咯， 即系好似头先我哋上一节讲大嘅呢、這个 围城咁 样，系啦，大饥荒啦，围城都系啦。大部分因为点解俄西人就唔俾你走啊嘛？系啊，连格勒围城又系咁，长春围城又系咁，甚至乎三面红旗嘅大跃进人民公社都系咁，将个人民锁喺自己嘅土地入边，唔俾你逃荒，唔俾你有选择嘅权利。到最尾咧，就真系。死得人多啦，系啦，咁佢哋咧一路咧都其实咧，中国同埋苏联咧，中国同埋俄罗斯咧，其实都唔系话唔帮，不过就冇以前嗰种帮法，佢哋就成日都依赖咗咧，外边嘅人帮，结果佢哋自己都唔能够可以好独立咁样做一啲好有力嘅生产或者叫做我哋叫咩啊？一啲政策嚟， 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系啦，佢唔能够自力更生，因为佢哋援助嘅石油啊、肥料都系靠人哋援助。好啦，咁佢哋唯有点样咧？就夹硬要搞啲核子嘅所谓嘅科技啦、技术啦嘅核设施啦嚟拗着数啦。嗱，今集真系头先我哋一开始讲嘅时候真系 over one 啦。唔紧要，我哋今集。特别啲开到第五节，因为继续有嘢讲嘅，我哋会好嗱。咁我哋翻嚟先，系啦，翻嚟先啊，望一望我哋个衰样先，系啦，系啦。咁我哋今集啊好破天荒开埋第五节啦， 好 嗱，转头翻嚟咧，我同 Albert 继续同大家讲一讲呢个 朝鲜嘅 情况啦，系惨事啊，好，再见。